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9集春训。数日后，福满听传到了内阁办事院，他在进门前换了潮湿的罩面，兜着袍子跨进去给孔丘行礼。孔丘临窗坐着，只嗯一声示意福满先起来。福满拘束地直起身，站在最末端候着。他眼珠子沿着边上的乌靴转了一圈，就把朝臣们认了个七七八八。 春耕刚结束，怀州向白马洲买了批粮食，江青山按照决心米价给他折算的。 梁翠山把话说完，孔丘这段时间白了几根头发，掩在乌纱帽里看得不明显。他说， 现在启东打仗，军饷自然要以启东为先，八大营的军费开支可以酌情裁减。 福满心道，来了，内阁想如愿把八成仗查下去，就得先削掉韩城的事。 兵部是这么个意思。 兵部尚书陈真磕了两下烟枪道， 但韩城不肯，他要内阁的票子，他是想要批红吧。 曾玉说， 丹城案还没结，太后为避嫌也批不了，内阁既然给你意思，那就是大家都认同他好吗？赖着不干， 太后现在自身难保，哪还有先前的批红权？敌城花市都提心吊胆，楚军中的什么毒，在座都心知肚明。孔丘把楚军案丢给福满，让内朝去查，就是给太后保全最后那点颜面。韩城还站着锦衣卫指挥使一职，这是要走花思谦的老路，仗着八大营跟内阁打擂台。福满左右逢源，等的就是现在。世家这条船待不得了，他还能跳到内阁这条船来。他在海良一跟前露过脸，在内阁办差院里混的时间最久，小内患的祖宗不是随便叫的，而是他确确实实有这个分量。他把楚军案攥得这么紧，一是想把自己摘干净，二是想让封权做替罪羊。天称帝偏宠慕容，破格提拔封权的时候就惹得内阁不快，当时督察院都在弹劾。后来天称帝死在慕容手上，封权是借了薛修卓的光才能苟活。福满不敢招惹薛修卓，但他已经看清楚，楚军才是大周来日的主人，他得踢掉冯权，才能在楚军身边得到一席之地。他往后数十年的荣华富贵都指望着楚军呢。韩城和孔丘福满都看不上，想想潘如贵，潘如贵能聚集潘党跟花思谦平起平坐，靠的正是当年光成帝的信赖。太监不好做，被当成狗使唤，可一旦找对了主子，那就是万人之上的狗，谁见了都得毕恭毕敬的喊声祖宗。福满正想着，忽然察觉到孔丘在看自己，他立刻上前躬身，跟在韩臣面前两副模样。福满恭敬地说， 元府命奴婢查的事情，奴婢已经查出眉目了，楚军当日用的石书都是咱们私院局进的。 那不就是专供给宫里头的吗？主事太监是谁？ 是个叫银珠的。 福满继续说， 奴婢仔细问过楚军殿内伺候的人，都跟司院局挨不着边儿，宫里规矩严，平素也见不着面。 司院局的石书有问题，还能经过这么多层送到楚军的席面上？办事的人倘若没有能耐也办不成。 孔丘掌管刑部，条理清晰， 况且能把楚军的喜好都摸清楚，没有半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。 福满连声应着， 奴婢倒还真查到了个人。 孔丘跟曾玉相视一眼，他问 谁。 福满神色犹豫，踌躇片刻才说， 正是封权。 封权曾经在司礼监做过掌印太监，司院局又受掌印太监的管辖，跟上善建也有关系。 他既是楚军的身边人，也是当初太后要保的人。比起逢人就奉上的福满，封权根本洗不清嫌疑。孔丘皱起眉， 这人不是死了吗？ 福满轻声说， 是啊，可他就是在楚军身边待了大半年，看着变样了，跟到明礼堂候着的时候，奴婢硬是没有认出来。 孔丘没有立即作声，他们刚刚沉默下去，就听着门口传薛修卓道，梁崔山懂得保命之道，那朝事关系楚军，不是他能够掺和的。他便借机站了起来，在薛修卓进来时退了出去。薛修卓乌纱帽微朝，沾着些雨水，进来后看见福满在边上候着，也没询问，对孔丘行了礼。孔丘没提封权的事情，让薛修卓坐下说话。茶食和解冻，端州的春暖骤然消失，连续几日细雨霏微，庭院里的桃花败尽了，被雨打得满地湿红。沈泽川要在堂内跟先生们议事，一坐就是几个时辰，飞身在堂内添了炭盆御寒。 严和如这么久都不露面，河州的生意就乱套了，行商们吵吵嚷嚷，就怕年初约好的生意都黄了，他们到茶州想跟府君谈谈。 于小在坐在孔岭的下手，挨着炭盆继续说， 港口那边要跟当地衙门打交道，也得尽快派个人过去。 姚文玉今日看着还好，他说， 春耕刚刚结束，各地衙门都能调出人手，茶州还有个熟悉税赋的王谢，没有府君亲自去见他们的道理。 以往的生意怎么做，现在就怎么做。 沈泽川掌间握着汤婆， 有个王宪就够了。 王宪以前是户部主事，跟各部周旋，连萧迟也都在他跟前碰过壁，让他跟行商们谈最合适不过。 柳州州府是严氏在走关系，问问他们找得到严和如吗？要是找不到， 沈泽川翻过暗屋， 就赶紧推个能顶事的人出来。 戚竹英还没有回启东，严氏得把剩余的军粮在四月送完，严和如肯定是找不到了，这会儿家里边都打翻天了。沈泽川是给他们提个醒，分家前先把粮食交了。今日的事情都谈得差不多了，沈泽川看乔天涯在教场还没有回来，就说， 尤静说到各州衙门的详情，情况杂得很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你回去补个册子呈过来，照着神威那种言简意赅就行了。哦，师父在我院子里，圆桌今日就跟我一道用饭吧。 先生们陆续站起来给府君行礼告退。纪刚在檐下看丁桃打拳，见先生们出来了，就打发丁桃去吩咐厨房备菜。丁桃牢记着费上的叮嘱，把立雄留在院子里保护府君，自己几步跃下台阶，飞似的去传话。姚文玉原先是乔天涯在推，但近几日都是纪刚，等到乔天涯回来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丁桃跟立雄门神似的一人守一边，他抱着手臂冷漠地对乔天涯说， 哎，府君没传你就不能进。 乔天涯摁下丁桃的脑袋，掀帘看了眼正屋， 先生走了。 丁桃挣脱出来， 用过饭，府君就请爷爷把先生推回去了。 你不早说， 乔天涯问， 府君呢？ 府君该歇了，这会儿在浴室呢。 堂内的窗也不喊人关，晚上冷风大。 乔天涯吓唬丁桃， 冻着府君，等会儿费老师回来念你一晚上。 丁桃还真忘了这茬，他说， 我记着呢，我正要关呢。 丁桃说着转身钻进堂内，把窗户挨个给关上了。往外退的时候，后脑勺磕着个硬物，他反应迅速地抱着脑袋，以为是费胜回来了，回头正准备说话，又缩着脖子静声了。萧迟也放下挡住丁桃的狼戾刀，微微偏着头找沈泽川，他脸上潮湿，是雨也是汗，身上的重甲没卸，靴子都是脏的，这是下了战场就策马赶回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哦。